12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5月26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2017年5月25号，北京大兴西瓜创意美食大赛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市范围内的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和区内旅游餐饮企业参加了以西瓜为主题的比赛，赛场不仅汇聚了丰富的西瓜美食，还有多种区域特色美食。创意大赛让吃西瓜吃出了新境界，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5月19号，大兴黄村镇域内的126家企业，包括呷哺呷哺、统一石油等知名企业，与河北唐山曹妃甸新兴产业园区、邢台金河产业园一起开了个热热闹闹的相亲会。原来黄村镇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不符合首都功能企业的疏解力度，截止到目前已经有上千家制造业企业搬离了黄村镇。 近日，市民周先生联系媒体说，兴康家园10号楼东南角在5月20号傍晚6点多，由于刮风阴雨天气，从18层到22层的外墙保温层脱落，造成3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幸好没有人员受伤。记者到现场进行了调查走访。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说到西瓜的吃法，很多人会想到挖着吃或者榨成果汁来喝。就在今年的大兴西瓜创意美食大赛上，记者见识到了有关西瓜的花样吃法。2017年5月25号，北京大兴西瓜创意美食大赛拉开帷幕，来自全市范围内的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和区内旅游餐饮企业参加了以西瓜为主题的比赛。赛场不仅汇聚了丰富的西瓜美食，还有多种区域特色美食。创意大赛让西瓜吃出了新境界，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在您的印象中，西瓜怎么吃呢？榨汁喝还是挖着吃呢？您听说过用西瓜包饺子、做点心、炖鱼的吗？您见过用西瓜雕刻的大象和骆驼吗？在2017年北京大兴西瓜创意美食大赛的现场，这一切都让观众大开眼界。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报道。 欢迎大家来到2017年城南绿海创意大兴龙溪鬼顶杯西瓜创意美食大赛的活动现场。 本次西瓜创意美食大赛是为了响应大兴发展旅游文化事业，提升行业的品牌影响力孕育而出的，至今呢已经是第4届了，前3届都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为大兴的西瓜文化和西瓜饮食文化打出了品牌，同时也为大兴旅游文化餐饮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次大赛由 5月25号上午9点，北京大兴西瓜创意美食大赛在北京龙溪纬锦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这次大赛邀请全市范围内的名酒家、名厨师前来参加，设置了2个比赛项目，分别是西瓜宴席和西瓜雕刻。评委们都是餐饮界的大咖，包括中国烹饪大师顾九如、邓秀生、潘继全等等。 大兴爱琴海玫瑰文化园获得了西瓜宴的铜奖。总经理崔宝田告诉记者，他们的参赛作品把西瓜和月季花两张大兴名片融合到了一起。 头一次参加，没有经验， 嗯， 但是呢，就觉得大兴嘛，过去的名片就是大兴庞庄的西瓜，是吧？哎，我们也觉得呢，就是说把这个月季花啊，作为这个大兴的第二张名片，这样给它结合起来的话，就非常好了。老说我们想的话，叫庞庄的瓜，啊，爱琴海的花，哎，这个叫什么呀？品瓜采花嘛，这个应该讲的话呢，作为旅游观光这呢，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主题。也有这个思想吧，所以这次呢，我们的参展的展品啊，就围绕那么一个主题，啊，这个做了一些个作品。 北京艺城十艺培训学校的老师白雪斌带来了五个徒弟来到现场，他们参加的是西瓜雕刻工艺比赛。 第一他参加比赛肯定要规格呢大小肯定要均匀一点，这是其一，要不他不规则是吧，要不说他大了小，那大了肯定要多刻一点时间是吧，然后呢这个瓜皮呢尽量让它稍厚一点，太薄的话刀一扎的崩开了，你知道吧，这是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太熟了，太熟的瓜呢它到里边太软了，你知道吧，就稍微可以一个八九成的生度就可以了。 评选的标准是什么呢？ 他评选的标准呢，一呢就是看他的取材的寓意，有什么主题，有没有意义。然后第二点呢，看他的刀工，那这最主要是以这两个方面去表现他。第三方面呢，还有看有没有他的欣赏的艺术价值，对对，艺术价值，因为毕竟是一个作品嘛，这样去欣赏他。 除了比赛项目，本次大赛还设置了西瓜主题冷餐甜点展示品尝环节。邀请国内知名甜点制作大师以西瓜为主题设计甜品，经过评委们慎重的评选，最终由龙溪维景国际会议中心捧得了西瓜宴大赛的金奖。厨师单明介绍说，他们创作的宴席所用西瓜全部产自庞各庄。 这里的点心有西瓜酥，一般咱们在社会上包括市场上餐饮市场你可以吃的都是木瓜酥啊榴莲酥啊这些酥，但是我们因为现在是小暑节气之后嘛，人体吃这西瓜比较好，然后把西瓜做成馅给做成西瓜酥啊，外头口感是酥酥的酥皮儿，里头有西瓜馅啊，包括做菜做的是鱼片一帆风顺炒的多宝鱼，里头也加上西瓜片，那样口感会更清脆更爽口。 就您这个西瓜宴里面的都是什么？ 都是咱们当地庞各庄的西瓜，咱们应用的品种有麒麟瓜，有墨桐，就是一种黑皮的西瓜，那种瓜肉是比较脆比较肉肉的那种感觉的西瓜，然后还有太空西瓜，有奶油西瓜，基本上能应用的元素咱们都涵盖了。 本台消息，5月19号，大兴黄村镇域内的126家企业，包括呷哺呷哺、统一石油等知名企业，与河北唐山曹妃甸新兴产业园区、邢台金河产业园一起开了个热热闹闹的相亲会。黄村镇通过多种方式，比如企业对接会和散乱污企业百日整治行动，疏堵结合，加大对不符合首都功能企业的疏解力度。截止到目前，已经有上千家制造业企业搬离了黄村镇。 在相亲会上，河北曹妃甸新兴产业园区和邢台产业园的相关负责人向企业家们抛出了大绣球，用实际行动欢迎这些企业。比如，为了解除外迁企业的后顾之忧，邢台产业园制定了土地厂房赠送和以租代售等产业招商优惠政策。记者了解到，黄村镇域内的企业只要是想要外迁的，都可以直接到黄村镇政府报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将带企业到外迁地实地探访考察。同时，如果企业提出想要外迁的具体地方，黄村镇还将帮助企业与当地产业园牵线搭桥。 两个开发区抛出的橄榄枝，对于参加对接会的企业来说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呷哺呷哺餐饮有限公司对邢台开发区青睐有加，东方维盛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塞纳诚信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相中了曹妃甸产业园区。本台消息，近日市民周先生联系媒体说，新康家园10号楼东南角在5月20号傍晚6点多 由于刮风阴雨天气，从18层到22层的外墙保温层脱落，造成3辆车不同情况受损，幸好没有人员受伤。记者又来到北宇物业询问情况，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李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是物业对保温层是没有办法维护的，目前也在等开发商回复。据物业负责人介绍，事发第二天，开发商就派人来到现场拍照留存，也给出了3个解决方案。首先是清理现场，然后为了防止漏雨消除隐患，会尽快修复墙体，最后进行赔偿。但最后的赔偿一直在等开发商负责人的消息。物业表示，期间也是多次跟开发商沟通，仍然没有给事主一个解决的方案。据了解，北宇物业和开发商属于住总集团，分为2个部门。如今开发商被分为1个1个项目部，保温层脱落只能找以前负责这栋楼的项目部进行维修和赔偿。目前这件事正在进一步的调解过程中。小记者们集合啦，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汤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李元瑞， 小记者陈梦强，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大家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主办的栏目《小记者大世界》，我是主持人于磊。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是有请来自大兴三小和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的两位小记者胡纯飞和王泽新为大家带来新闻快播报。 新闻快播报，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兴三小。5月18号，大兴区第三小学成功举办教育就是让梦想起航办学实践研讨会。研讨会通过学科课堂教学展示、特色社团展示、主会场研讨会等3个环节，向与会来宾介绍了大兴三小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方面所做的成功实践。同学们自信的风貌和精彩的展示给来宾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兴区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委主任王学军伯伯等160多位领导来宾参与了此次活动。 近日，大兴区第二小学1年级全体师生及家长来到北海公园举行“今天我入队，争当好少年”1年级新生入队仪式暨社会实践大课堂活动。入队仪式活动中，1年级学生家长亲手为孩子戴上人生的第一条红领巾，新入队的少先队员也把第一个崇高的队礼献给了父母，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近日，大兴二小阳光少年交警队的队员们不负众望，在全市各区县16支队伍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将代表大兴区参加北京市第2届时尚少年阳光交警队交通安全会操现场决赛活动。 近日，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翡翠娃舞蹈团兴趣班舞美课的同学们在北京市少年宫剧场上演《翡翠色的日记本》舞蹈专场演出。这次演出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同学们舞蹈排练过程的点点滴滴，展现了同学们的追梦之路。 5月19号，大兴十小在校园内举办了一场跳色市场活动。活动中，同学们既可以把自己闲置的书籍和个人用品低价出售，也可以与他人进行交换，既节约了家庭的开支，又倡导了低碳环保的理念。 5月22日，大兴区庞各庄镇第2中心小学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活动围绕喜迎十九大，我向喜爷爷说句心里话开展，鼓励少先队员们自主表达纯真的感情和真实的心声。 5月22号，旧工一小二年级全体师生开展了自主识字追赶彩虹活动，词语轮读比拼、速读接力比赛、阅读水平展示、联想写话展示。在本次比赛中，不同的环节考验着同学们的识字认字能力，同学们沉着应战，精彩的表现赢得了阵阵掌声。 5月19号，西红门镇第三届全民体育节暨新创杯西红门镇第四届篮球联赛举办了开幕式。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的街舞啦啦操展示参加了开幕式，同学们以动感的街舞征服了在场的观众，希望接下来参加篮球赛的队员们取得好成绩。 近日，星海协作区足球交流赛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足球队的队员们一路过关斩将，目前为止五场比赛他们以4胜1平的好成绩遥遥领先，希望在接下来的3场比赛中再接再厉，将破竹的势头延续下去。 近日，魏善庄镇第一中心小学生命阳光志愿服务队走进了大兴魏善庄镇怡乐养老院，与那里的老人们进行了互动，古筝表演、配乐诗朗诵、武术操、书法展示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换来了老人们一次次热烈的掌声。与老人握手话家常，听老人们讲述过去的故事，在这次活动中，小志愿者们不仅为老人们带去了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小志愿者的关心和爱心，使每一位老人的心灵得到了温暖。 感谢两位小记者的播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校园内外。大兴三小的花样跳绳社团呢，曾经是取得了市级比赛1等奖这样的好成绩，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接下来我们就听大兴三小的小记者带来的对花样跳绳社团的采访。 大家好，我是大兴三小红灯社的小记者江怡轩，我现在正在王府井广场进行现场采访。 新同学你好，自从你参加了花样跳绳社团以来，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有过进步呢？ 我参加跳绳社团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在一年里我认识了许多和我一样喜欢跳绳的好朋友，我们在一起训练，提升自己的跳绳水平。其次，我还学会了坚持不放弃，做什么事都坚持到底。 接下来我采访的是花绳社团赵小涵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您能够支持赵小涵参加花样跳绳队这么长的时间呢？ 最初小涵参加花样跳绳的时候，主要基于2点，一是就是，本身他特别喜欢跳绳这项运动，然后第二呢就是，花样跳绳，可以丰富他，小学生活，他参加花样跳绳队以后呢，然后增加了他的团队合作意识，也为学校参加一些比赛争到了一些荣誉，他个人方面来说呢，就是。在这个花样跳绳队以后呢，身体得到锻炼，还有就是参加花样跳绳队以后呢，在老师传授花样跳绳技术的同时呢，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接下来我采访的是花样社团辅导老师体育组的杨老师。杨老师您好，您为什么要组织花样跳绳队在王府井广场进行训练呢？又收到了怎样的效果呢？ 这个一开始组建这个孩子在王府井那训练呢，是你孩子们自发的，说想去玩，这个建议非常好。我跟尹老师呢就带着孩子一开始在这儿玩，可是呢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刚一开始孩子们在这儿跳，旁边围观的人特别多，孩子就胆小不敢跳，过了一段时间呢，人围的越多，孩子跳得越欢，对孩子的自信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个活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对学校的知名度也大大的提升。我准备把这个活动，我跟尹老师准备带着孩子们坚持下去。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是一所天文特色校，最近他们的小记者采访到了北京天文馆副馆长景海荣，了解到了有关北京科技周的相关讯息。 景馆长您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的红灯社小记者裴迅。我从新闻上就看到，等到21号的时候，科技周就开始了。请问您能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吗？ 北京科技周呢，是针对全民所做的一次科技方面的一个大的一个普及。 那么也把我们近一年来最新的一些科技成果给他这个介绍给广大的公众，所以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参观体验高新科技的一次盛会。 那么它最大的亮点在哪？以往年的科技周有什么不同呢？ 应该说每年的科技周都和往年有一定的联系，也有一定的区别。最近我们科技发展的非常非常迅猛，每一年都有新的科技成果呈现。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每次到科技周看，都会看到一些和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新科技出现了，有些我们平常所这个能用的，但是呢不知道原理是什么的什么样的，那我们又能够更好的这个学习和理解了其中的一个科学原理了，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 听完您的介绍，我都想去现场了。那我们有什么途径可以参与这次活动呢？ 我想这个项目本身呢，这个只要是你愿意去看，都可以进去，而且有提前和组委会联系的话，还可以团体去参观。 那因为我们学校也是天文特色校，我身边呢有许多的天文迷。那如果要是想成为天文学家，我们从小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作为一个我们小学生呢，我想这个对天文感兴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如果喜欢天文的话，那我们首先从身边做起，我们从身边注意我们身边的一些天文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出现月食的情况，出现日食的情况，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合月啊，比如说这个行星合月等等这些现象，首先我们要观察，我们要去理解它这个原理啊，就从身边的生活上面那做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一些这个话题或者是一些课题，根据自己学的知识来进行研究，这样的话我们就慢慢培养起对天文的兴趣。那么我想如果你再有更深的这个理解的话，或者你有更好的基础，以后就可以做天文方面的研究了，那么成为天文学家也应该是有可能的。 感谢两位小记者带来的非常精彩的校园内外。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新闻议事厅。今天请到录播间的小记者是来自大兴区第三小学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的小记者们，欢迎你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和即将要到来的这个节日有关啊，没错，就是六一儿童节。我想对于你们来说，也一定会有一些对于六一儿童节的期许。在你们过的所有的六一儿童节中，有没有让你们感觉印象最深的六一儿童节？江怡轩，好。 那个我最难忘的六一应该是，一年级时的六一儿童节，那是在学校里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度过的。因为那一次六一儿童节，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并且我作为学生代表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在主席台上朗诵诗歌，那时候我是非常骄傲跟自豪的。 嗯，所以那是你特别难忘的一个六一儿童节。 对 啊，真的非常的精彩的一个六一儿童节。还有谁想跟我们分享吗？王泽新，你来说。 是这样的，我认为我这个可能最难忘的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一般都会就是会举办一个活动，就是各种去玩，然后玩完会使唤积分，积分就可以使唤东西，那次是玩的最爽的一次。然后就是那次神玩东西，我觉得我换的还蛮多的，可算是收获满满，所以那次我觉得还是非常难忘。 嗯，非常难忘。其实一个主题就是学校让你们去放肆的去玩，是吗？ 嗯，是这样吧。我觉得我爸妈还算比较开明，所以六一儿童节没有特别说要管过我一定要怎么样，但我觉得他们唯一的管念就是礼物，基本都是好多的书，且就是脑子有点缓不过来，刚玩完哇，好多书啊，那真的是头疼。 头疼？为什么会头疼呢？那不是礼物吗？ 那是书啊，各种怎么说，就是各种一些辅导的书啊，各种真的是。 各种辅导班让你学习的书， 嗯， 你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吗？ 会啊，要是不看的话，给我看，你这样吗？ 所以说你还是想，有一个比较放松的，有一个玩的一个六一儿童节， 嗯，对吧？因为我个人认为六一儿童节本来就是在一个欢乐与这个比较开心的一个环境下度过的，非要搞一个那么恐怖的气氛啊。 那你们刚才那个王泽清说到六一儿童节礼物了，你们收到的六一儿童节让你们最难忘的礼物是什么？有没有觉得哎呀爸爸妈妈或者那爷爷奶奶那个老师怎么这么顺我的心意啊，这次送了一个这么棒的礼物，正是我想要的，有吗？没有啊，你们所有的礼物都没有送到你们心坎上啊。 有，就是作业特别少，最好的礼物了。 张元琪说作业特别少，就是让你放假什么都不干。 对对，玩完之后就不用再惦记作业写没写或者是 IP 怎么样的。 好， 雷老师，就是我觉得、 胡纯飞啊，你来说。 我觉得我就是爸爸妈妈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对我的陪伴。 对你的陪伴。 对，我觉得要是每一个六一儿童节，都可以就是，爸爸妈妈在身边陪伴的话，可能会更高兴。旁边身边的同学，然后呢，可能都会有很多就是爸爸妈妈平常没有时间陪伴他们，很晚很晚才到家，可能每天都见不到他们，所以这样的孩子肯定就是需要家长的陪伴。所以我就希望更多就是爸爸妈妈能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我们。 真的是我觉得听到你这个话，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我们这个大朋友爸爸妈妈可能也要回去好好想一想了，我们真正应该给孩子送什么样的礼物。其实我们的孩子要求并不高，可能就是给我们更多的玩的时间，更多的陪伴，我们的孩子就非常知足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绞尽脑汁的想哎呀送孩子什么礼物啊，其实还真的不如多陪你们一会儿，是不是？哎，我知道你们中有六年级的，然后再升入初中，就是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了。 我认为我有高兴又不高兴嘛，不高兴可能就是因为是我们都全都要毕业了，要跟同学们分离了，而且这也是最最最后一年最后一次六一儿童节了。好的嘛，往好的一处想，我现在可以过青年节了，简单。 王泽新是一个特别乐观的同学。好， 我觉得吧，我就是想，就是初中之后，我希望能再过，因为毕竟这个。就是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感觉特别的美好，我就想一直这么美好下去。 一直这么美好，一直老师能放半天假，而且作业很少，是吧？好，江怡轩，你也是六年级了，你喜欢这个过渡吗？ 不太喜欢，因为我估计就是因为我这个六一儿童节，我会跟很多的同学一块玩，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约好了，这个六一儿童节大家一块玩。如果青年节的话，就没有这种小孩子这种就。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还喜欢过儿童节，然后我感觉在爸爸妈妈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小孩，所以我感觉我可以永远过儿童节。 永远过儿童节啊！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一到这个儿童节的时候还要再回去过儿童节，你们怎么看这种现象啊？王泽熙你来说。 我认为可能那个就是在奶儿童节说啊没有儿童节什么都没干啊，所以想在大的时候，现在有这个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的情况下去，就是等于是怀念一下童年，把童年那些失去的记忆给补上。 来，胡正飞。 我觉得嘛，他就是这些，可能年纪大的那些老人们，可能也想过儿童节，就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没有一个，就是可能没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儿童节，所以他们大了也想看着我们就是。过这个节日的时候，所以也想过。 看来你们都是非常宽容的，能接纳这么一大批的大龄的超龄的儿童来跟你们一块儿欢度节日，也希望你们这个六一儿童节能够过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有意义，能够过得非常的轻松。也谢谢今天所有的来到我们录播间的同学们，谢谢你们跟我分享了你们的一些想法，也让我这样一个成年人来意识到，其实你们心目中有很多的对于儿童节的想法和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第一期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你们有关于一些六一儿童节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经历，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给我留言，也可以呢把你们的想法写下来，来交给你们老师，然后让老师来交给我。我们将会在下期节目的时候呢，挑选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留言，在我们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小记者大世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 本期新闻由贾跃井然播音，圆圆、纪时猛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哎。